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好，欢迎回来解围。点啊？先看过两条片，够不够恶啊？ 我见惯了啦。 我哋 真 系好多呢种衰人噶嘛。 唔系，因为咁系啊，即系其实呢啲即系你觉得佢哋越嚟越系用呢啲手法咧去唔回应业主嘅提问。 其实我挣扎咗一轮嘅，究竟将唔将呢啲片公开出嚟？ 你个系点解咧？点解挣扎？ 第一咧就影响我喺观众心目中嘅形象，系咪？虽然冇乜啦，系咪？但系咧亦都 你睇到你另外一面啦。 唔系，其实真正担心咧就系觉得啊，咁嗰啲。嗰啲承建商知道我哋啲做嘢嘅作风咁，我真係开拖闹佢㗎，我唔係讲少㗎。即係有啲，所以呢有啲业主呢即係觉得有陣时同我哋傾或者嚟见 case 呢，觉得我哋喔、我作人辉你好唔友善喎，啲讲嘢方法或者你咁可能真係嘅、啊、但係起码一定冇头先咁样嘅，係咪咁因为點解呢？其實就呢件事出咗之後呢，網上啲 post 都有睇到嘅。咁就有啲就 perfect， 有啲就覺得我哋咁做係正確啦。有啲就批評我哋啦。而批評我哋呢係兩類人嚟嘅。OK， 全部我肯定我已經辨識曬邊啲人批評我係識嘅全部都。 OK， 第一類嘅批評係乜嘢呢？ 一類批評嗰啲人呢，唔係嗰啲人我批評乜冇所謂啦。 第一類 唔鍾意你嘅人點都話你樣衰㗎啦。係咪先鍾意你嘅人點都話你靚㗎啦。即係我就唔係好介意 嘅。 咁 大家發 即係佢一類人咩呢？第一類呢就主要係佢本身係法團主席俾我 KO 咗嗰啲人。即係曾經俾我砌冧咗嗰啲人。咁我睇下嘩咁多人鬧我，我都砌冧咗幾多人喎。即係俾我砌冧咗嗰啲呢，有好多係㗎。即係嗱，冇所謂。如果短期內你再出聲，我爆你係邊個法庭嘅主席出嚟。邊個俾我砌冧咗㗎，你就繼續講啦。係咪冇所謂下戰書。係咪有乜所謂啫？我真係我哋呢啲明刀明槍嘅，我唔做暗戰嘅，係嘛？咁啊，第二類咧就係佢俾咗 case 我哋，但係佢覺得我哋冇盡力同佢跟，嗱咁唔緊要嘅，我唔會同佢拗，我哋係冇盡力跟嘅，不過我講一個原則啦，足夠料我哋一定做嘅，咁唔夠料就冇辦法做嘅。咁有好多人，甚至乎你嗰個 share 咗 post 我睇啦，即係佢甚至乎認為佢個 case 同呢個 case 一樣啫。喂，唔該睇呢集啊，一樣係咪？即係你嗰次 share 個 post 俾我嗰個咧，嗰個人個 case 我跟過㗎啦。咁佢就話：喂，我大廈都係咁，當年啊，莊榮輝點解冇咁盡力啊？咁大佬。同呢個東發達差好遠喎，因為投訴嗰個 A 君呢，A 君當年係同法團打官司仲要輸埋喎。咁佢根本上連法庭都唔接納佢嘅證供。而佢係冇俾過證供我睇。佢淨係俾咗法庭判詞俾我。就話法庭唔啱，咁我話我可以點呀？我可以點呀？即係有啲冇得跟㗎嘛。是不是咁唔緊要啦，即係佢哋我明嘅，即係我唔係話法庭個判決絕對正確，因為一日未去上訴到終審呢，都有機會係未知數嘅，係咪咁？但係即係如果有業主因而咁樣怪責我哋唔盡力去幫呢，就咁首先第一樣嘢啦，我哋係一個不收費嘅團體，係咪我哋會盡力做嘅，我哋唔會因為唔收費就唔盡力做，係咪總之你俾錢我哋都冇乜感覺嗰啲嘢，係咪你第一我哋點會收錢做啲嘢呢，係咪 第二呢就根本上我哋最主要睇嗰件事能唔能夠牽動到出嚟，因為有多業主呢都會用一個角度，就係話咦你哋係咪做新聞呀乜乜呀，第一新聞就唔係我哋做嘅，冇得做嘅，係咪即係今日講下最貼切啦，好多人話蘋果做新聞啦，係咪喂蘋果踢爆咗嗰單出嚟幾多人辭職呀，係咪陳凡應該辭職啦，係咪佢走出嚟話冇嘢呀冇呀， 前後矛盾 真係吹漲，今日就話好嚴重，咁我真係點呀，係咪 可能今日睇咗報紙呢 我唔理佢啦，唉嗰啲等下林卓廷繼續搞啦，咁啊所以呢就冇所謂啦，呢啲批評大家觀點與角度啦，即係我歡迎，即係我哋成日我同阿五位同阿南，我哋三個好經常都檢討下自己做嘅嘢嘅，有冇做得啱做得唔著嘅地方，咁好彩我哋咁多年做過嘅個案裏面呢係有做得唔夠好嘅地方嘅，係有嘅，係咪，但你話冤枉咗人嘅呢，我真心覺得未試過，我真心覺得未試過 ,ok, 有啲人可能佢俾我哋批評完之後，跟住佢受到啲唔係幾好嘅對待，佢覺得我哋冤枉佢，咁冇所謂，我都冇辦法，因為我哋都係跟住事實去講嘅啫，我哋通常係唔會用一個方式得我哋講冇人哋講嘅狀況嘅，係咪，即係呢個我希望大家即係了解我哋個作風啦，係咪，咁啊原來最嬲嗰幾條片已經嬲嗰兩條片播咗㗎啦， 即係最三級， 因為嗰個呢係響差唔多最後嘅，因為我已經踢爆咗，即係先踢爆咗佢唔係董事㗎嘛，咁有啲係前啲嗰啲呢，即係大家如果淨係睇咗上一 part 冇睇呢一 part 呢，就可能對我有啲誤解，覺得我係好老粗，咁睇埋呢一 part 呢就覺得睇埋嗰幾條片就覺得喂抵鬧啊條友，係咪先，即係我覺得係有咩原則啦，咁佢冒認董事呢，呢個我覺得係一個相當之大嘅一個潛在住嘅罪案嚟嘅，可能係罪案嚟嘅，因為唔可能唔知道自己係咪董事㗎，係我哋讀書都有講過啦，係咪嗰啲咩經濟學上面係咪有幾大元素係咪咩 capital 係咪資金跟住 labor, 跟住咩 entrepreneurship 㗎嘛，好多樣嘢㗎嘛，咁 director 就係 entrepreneurship 㗎嘛，係咪即係佢有風險，佢 risk bearing 㗎喎，即係佢有風險㗎喎，佢冇可能話喂我點知我公司要委派我嚟，喂人哋話你係董事你係董事呀，你唔好傻啦你唔好傻啦，你有冇投資過落去呀，你點會係董事呀，有冇股份俾你，俾幾多股份你呀，係咪唔會講下㗎嘛，傻豬嚟㗎真係係咪先，即係佢好離譜喎，佢嗰個答法係。跟住嗱，好多人我頭先講到好多人讚我問得好嗰個問題，我問過咩問題問得好呢，大家就聽到我講就係、是。我問佢，你仲堅唔堅持你係董事？ 我唔答， 我唔答你呢個問題。 答你， 你唔答我，我已經知答案啦，係咪先？即係你喂，你試下，如果我喺即係嗱，譬如喂，人哋問我，喂張文輝，你有冇咩政黨？我話我係民主黨嘅。我上網即民主黨黨員名單冇你份喎、 啊。你 喂，我佢問我你堅唔堅持啊？你係民主黨黨員， 你咪仲堅持？ 我一定堅持啦，我係啊嘛，係唔係先？係咪？你唔敢堅持，咁你唔好認啦，唔該，真係收檔啦。 其實嗰張卡片係咪佢㗎？ 張卡片我係諗我擺出嚟嘅，不過唉，費事搞。 係咪佢㗎？是真的佢 喂佢派佢话佢系呢个人喎、啊。系咪先，即系所以我费同佢口头未有啦。咁我知道苹果日报呢就有报道到，但我又要我都讲得俾大家听佢冇报道到嘅，但我讲俾大家听。 系咩呢， 佢话俾我听有问到佢哋嘅。即系访问有问到。 问返佢 哋嘅。系啦，但系搵唔到佢哋做回应嘅。 嗯。 ok? 即系其实佢哋有机会回应嘅。你记住。 即係好多人，即係呢排你都知道，我啲新聞又係一年嘅講門回應啦，係咪？咁你明白啦，呢、這個世界即係要誤解你嘅，你都好難解釋啦。 嗯、 不過即係好彩之前嗰單就我另外一單就容易解咗誤解，呢單就好易理解啫，係、嗯、咪？咁啊俾大家再睇下其他片啦，好嘛？即係都幾精彩下㗎。 好。 即係譬如用方法咧，大家有懷疑嘅話咧，我認為跟法律解決或者 唔係啊，吳生，喂，阿龍生，其實你同我開完之後報會啦，你公司應該知道要派啲咩質素嘅嚟同我開會 啊。不如咁講法啦，暫時你 董事嚟㗎， 暫時你停止發言五分鐘啫，要求五分鐘，我同佢哋大家。 點解我停止發言啊？你憑咩啊？ 我譬如請 你憑乜嘢啊？你考慮人仔？你真係問下人制唔制先得㗎？我問下你班老闆制唔制啊？ 唔係分鐘啊！ 咁咪做乜要停止發言嘅？你各位嗱，阿吳生，你一路講嘢，我冇打斷你㗎喎。我冇打斷嗱，我同意一樣嘢嗱，我唔會同意我五分鐘唔出聲，但我同意你一路講，我唔答嘴，我唔會叉你嘴，你繼續講啊。 OK， 好嘛，你可以講，咁公道啊，我覺得係咪先？喂，啲憑咩封印我五分鐘唔講嘢？你都傻傻地，我媽都唔得啦。 但 是你真的搞錯啊！真係， 大家真係咧面對面有嘢問咗我先，好冇？ 佢想答你啲細雞嘢，唔答大嘢。我話俾你聽，而家 呢啲原則上嘅嘢咧，一定要搞清楚。 咪咯， 佢而家問到呢個問題咧，仲有 喂，俾你邊個都興啦！我主持會議喎。佢叫我 五分鐘 唔講嘢，我心諗想唔同你計時啊？ 即係我嘅攤牌。 我以前啊，我讀嗰間學校好鬼死嚴噶嘛，啲、老師又罰你幾多分鐘唔準講嘢，但係小學生冇標嘅，老師亂噏啊嘛。喂，我當年都繼續講啦。是不是 老师都制不到你 啊。不是啊不是啊你细个仔是这样啊。但大佬喂我坦白讲呢度是在一个很初段的时间他不断在这里讲。因为我是问紧他很多嘢他是不识啊。那位吴生是不识啊。那我跟阿肥哥哥讲我觉得虽然肥哥哥不肯告诉我他是什么资历但肥哥哥相对呢就应该识工程。 是。 那我就跟阿肥哥哥讲咯我说喂你唔係第一次同我開會啊！你知我哋問嘢係問得好實際㗎、你可唔可以請你公司派啲好啲質素嘅人嚟啊？我話佢咁樣唔掂，答唔到我哋嘢㗎喎。 然後就嗌你五分鐘唔好講。 佢佢又唔好講嘢。咁我句嘢係有冒犯，我認我冒犯咗佢，但係冇辦法啦，係嘛？喂，你唔好嘥我時間啊嘛！佢唔明答到佢唔答。 唔知其實都嘥緊業主時間嘅， 係啊，所以呢 糾纏咗咁耐， 所以呢個係好搞笑㗎。跟住嗌你五分鐘唔好講嘢，嗱、呢個都俾大家參考啦。而家第時係嗌你五分鐘唔好講嘢，你我用翻我個答法得㗎啦。因為講真啦，呢啲場面成日都見㗎啦，佢成制止你發言、熄你咪，成日都有㗎啦。我哋係咪？喂，我從來我哋都唔使同你答聲㗎，係咪？除非你真係講得好錯、好離譜，句説話係十分離譜。其实就算好离谱，我都等佢讲晒先嘅。我都系讲晒先嘅，即系呢度我叉开少少讲另一个 case 啊。我证明俾你听，我系好有耐性听人讲嘢。我早一个即系呢单嘢之后一个礼拜咧，我去咗荃湾开一个会。 系 咁嗰个会咧，就想谂住请顾问。就让个顾问讲下先。那个顾问咧讲嘢作风咧都类似头先嗰个噶啦。即系好多嘢讲啊，啲江湖佬咁样啦吓。咁佢好唔好我唔知啦吓，咁总之佢不断喺度讲嘅时候咧，咁我咪睇住份合约咯，系咪？咁如果有听我哋节目嘅听众应该知道咧，强制验楼有两部分嘅，一部分叫做定名检验，一部分定名修葺。定名检验咧即系做验楼报告，定名修葺咧就启动个维修，即系监管工程咁样。咁我就其实我都主导咗个会嘅，我话喂阿顾问啊，你解释下你个合约包括啲乜嘢啦？啲业主话唔知喎，咁啊啲业主系咪都唔知啊？嗰度啲业主真系唔系咁理呢啲嘢，咁啊但系知道就嚟出事啦，咁样嗌我讲，佢讲咗十分钟。 是 个合约的内容。OK? 跟 住我等佢讲完啦。跟住我话啲业主想问嘢，我话业主啊可唔可以唔好问住我有个好重要嘅问题要问。我话其实头先啊顾问你所讲嘅内容呢成份标书里面都冇㗎喎。我话其实 而家佢哋係請緊定名收輯喎。 嗯。 你講嗰啲係定名檢驗喎。佢話：對唔住，對唔住，我搞錯咗，搞錯咗。喂，咁嘅狀況我都俾佢講曬啊！我俾佢講曬啊！係咪？即係如果用東發哥嘅比喻，我哋其實好忍得㗎。 嗯。 我結果嗰晚全晚冇鬧過顧問㗎。 嗯。 係咪？喂，我講嗰個顧問，佢解釋份合約，係佢中咗標啦已經。 嗯。 佢中咗標，佢唔知道自己係定名檢驗定定名收抽喎，大佬。我都冇鬧佢啊！我哋一表斯文啦、啊，係唔係？ 係。 跟住我未講呢個做，呢、這個都幾好笑。跟住咧，佢再繼續講，佢已經面都紅曬，面都紅曬。跟住咁啊，喺度講啦。 嗯。 跟住講完之後，我佢講咗五分鐘到，我話啊，顧問，我真係唔好意思，我唔想頭先個情況再出現。 係。 你而家的而且確講緊係定名收執嘅嘢，不過你所講嘅全部狼咧合約冇包喎、啊，白紙字冇寫，但你口講咁，即係有定冇啊？係、 嗯、 口講啲有啊，定係寫嗰啲有啊？係、 嗯、 嘛？佢誒、哎、我口講啲都有，寫嗰啲又有，咁我話咁你唔好口講，你寫翻落去、啊，係咪？真係好爆笑、啊，跟住最好笑、 啊、 第三個位。 嗯 我話咧，其實咧，表面上我嗰次就冇質到嗰個顧問、嗯，其實我覺得啲居民咧、嗯、已經對佢嗰個信任係大失噶啦。 嗯， 我再問第三個問題。 嗯， 我第三個問題問，我話顧問啊，其實咧，佢哋呢個屋苑有冇命令噶？ 嗯， 你今次個工程咧要解邊啲命令啊？哥，呢個我咪未 check 咁啊！我話顧問啊，你處理唔同命令啊？嘅數量同你個工作量係有唔同㗎喎，你收費應該唔同㗎喎，如果佢十幾個令你咪死。 做乜話阿莊生？ 喂、嗯、我當時個態度同時一樣㗎，冇假㗎、 嗯、 不過嗰次冇錄影㗎、 嗯、 ,ok, 即係我可以咁善良㗎，因為佢哋未簽咁冇合約係咪、嗯、即係我覺得都未燒到埋身。嗯 系 嘛？ 都仲有得 功法唔系啊嘛？做咗工程仲要搞到咁样，嗯、你梗系兴啦，系、 嗯、 咪？我哋再睇多段片好唔好啊？ 好， 需唔需要啊？ 不如记录咗啦。 哦，好，咁啊，好似做电台嘅节目咁啊，单向啊。咁啊，嗱，我再问啦。咁你哋公司系咪已经确保？而家交嚟，即系我哋有呢一沓啦，系咪？即係呢啲記錄就係真確嘅啦，已經係啊嘛。好抱歉，我肯定唔係真確，全部日子都錯，每一張都錯， 每一張都錯， 需唔需要啊？ 不如記錄咗。 喂，我頭先話咧，個僆仔我 fans 嚟，好叻個僆仔。 嗯， 咁啊，佢嚟開業主會嘅喎， 好細個喎， 升中一咯， 嗯， 好叻啊。咁啊嗱，我問佢嘛，因為佢、嗯、因為嗱，成個會嘅重點， 嗯， 就係佢交咗所有一啲要求法團俾錢嘅記錄出嚟， 係， 跟住就要法團就確認啲記錄，然之後就繼續俾錢， 係， 係咪？ 嗯， 咁好啦，咁我問佢，喂，你係咪確保你交呢份嘢嚟係真確嘅？因為揾律師樓拎嚟噶嘛， 嗯， 係咪？咁佢咁叻咯，你係咪真確？嗱呢啲嗱問呢啲問題咧，全部都係佢係未發現佢係。假唔係冇話假啦，你發現佢唔肯堅持佢係董事之前啦嚇 ，OK 唔好話假啦係嘛，假係益咗佢 ，OK 假係冇犯法嘅，因為、 嗯、 OK 假係冇犯法嘅，假董事冇犯法，冒認董事係犯法嘅、 嗯、 ，OK 咁所以咧佢嗰個狀態咧、 嗯， 就係、是、我哋會問佢啦，佢、 嗯、 根本我相信根本就冇睇過， 嗯、 真確嘅啱嘅， 嗯。 我话你成份嘢里面冇一个日子系啱嘅，我点解能够咁犀利？只要冇一个日子系啱嘅， 系咯？点解咧？ 因为佢签约咧系2017年嘅七月啊嘛， 嗯， 佢全部啲员工都系早过呢个日子嘅， 咦？未签嘅， 未签约， 未 签员工，即系未出发先兴奋，喂，咁傻噶啦，大佬，我哋每张都错嘅，我话点搞啊？系、 嗯、 咪？我话我就同佢讲话呢个系一个最基本嘅错误。 嗯， 跟住有个好笑嘅错误系咩咧？ 嗯， 咁咧有即系呢李建平嗰部都有讲到嗰单出嚟，就一个验枪嗰个一个员工相，员工嘅相。 嗯， 咁佢有一張員工嘅相咧，係一個隻槍嘅狀況啦，係嘛？ 嗯。 佢話報嗰隻係員工。 嗯。 跟住咧，點解我張相係錯咧？因為嗰張相咧係開工前嘅，因為開工後隻槍叉咗嘛。 嗯。 佢自己揸住兩張相，佢都以為之前嗰張係員工噶，黐線嘅根本上，即係 Jesus 真係，即係佢。即系整容前整容后， 嗯， 整容后应该靓咗， 嗯， 佢俾咗之前咧，先嚟当整容后，因为原来整完之后丑样咗，真系白痴到不得了， 真系 救命，真系救命啊，大佬， 咁都得嘅， 系啊，仲有片噶系嘛，我哋继续睇、嗯， 好， 阿林生，阿吴生。你哋咧啲角色扮演咧，同埋個角色嘅設置咧，應該調節一下。你哋係應該站喺個角色去維護住個法權，點樣去到監察住乜嘢點樣用？而家你嘅角色係似乎係不斷要佢哋想俾錢，個角色係唔啱啊嘛！你可唔可以代入翻自己個角色先啊？啱唔啱啊？你但你哋同嗱法例冇話咧，你同間。承建商是同一間母公司呢不可以接生意冇講到的。呢個是法律不啱的地方不過不關你哋事。鬼叫我哋香港政府法律咁渣。係咪你哋係可以同一間公司的我唔介意大家都知㗎。係咪如果你想人唔知嘅網頁想講係吳生唔敢答咋嘛。係咪好啦而家我講嘅就係你坐得喺呢度今日我淨係叫聯發我今日淨係叫環保嚟我冇叫聯發嚟嘅原因。就希望你哋扮演翻你哋作為顧問守住佢哋嗰筆公帑嘅角色。而家你哋叫人俾先嘅文件係錯漏百出，係咪？你點能夠叫人哋俾錢？而家唔係叫人哋盡快俾錢，呢、這個唔係你嘅責任。你嘅責任係確保你所寫嘅文件跟足合約、跟足法例同埋專業地去反映個事實。呢、這個先係你要做嘅嘢嘛，啱唔啱啊？佢哋發唔發俾錢關咩事啫？你咁大沓文件，又一次過俾人哋啃曬，再嚟過。喂，講真，益咗你哋噶啦，全部文件坐都俾咗咁多錢你咯。誒，其實阿林生， 咦？佢嗰次開會前冇踏出個輔導門咯，完全係冇踏到角色。 即係你叫人哋代入角色係我早。即系我过去之前廿年，我开教育中心， 嗯， 我成日都同学生讲，我哋似翻个学生得唔得啊？ 佢冇 唔似样嘅，系咪？即系我用啲教僆仔嘅说话嚟话佢，喂喂大佬啊，嗯、你系应该作为顾问，系睇住个工程，守住业主个荷包。而家你唔系，不断交文件叫人俾钱，都黐线啊！真系。即系呢个角色完全错配啦！即系佢究竟戴住边队帽嚟先？佢系戴住啊承建商队帽嚟，定系戴住顾问队帽嚟？呢、這个咪就系香港法例应该立例屋宇署唔准啊！ 嗯， 同属嘅公司啊，又做顾问又做承建商咯， 嗯， 系咪先？喂，几大嘅公司都出事啦！你睇下礼顿匿咗去边？系咪？嗱、嗯，我冇话佢错啊，不过佢匿埋咗啫嘛， 嗯， 系咪？你唔出嚟讲清楚件事，喂，呢、這个世界就系咁啊嘛， 嗯、 你冇人话佢，冇人抽佢出嚟，佢、嗯、咪以为自己啱晒咯，系、 嗯、 嘛？呢、這个好离谱噶，我觉得，系咪？咁啊，仲有一条系嘛？睇埋，有两条睇埋先。 有几多个政府嘅命令已解除？有几多个命令并未解除？ 答唔到。 成個工程想解決啫， 但有一樣嘢咧，覺得好似對我哋唔公平咁樣咯，即係一連串咁多問題，但係咧， 依家唔係問題， 我哋會盡快 答你。係咪講咩講？我覺得唔公平咪唔公平咯。 我哋會盡快答覆你，咁我哋記錄咗，我咪盡快答覆。 我三年前問佢啦，喂林生，即 係 即係，我覺得咧，做人咧講下道理。我三年前問你噶啦， 呢個冇問題，一個命令都未解除嘅。 OK good， 咁就合理啊嘛。 咁我哋總共幾多命令？答唔到係咪？ 好咧，答啊！ 有兩張，有兩張， 真係。盡快答覆。 仲係咪都有 三個月 前 問咗啦， 三個月 就盡快 啦，一年答覆啦，或者 係 啦， 答 唔 到 點 算啊？ 有嘛？你又同我嚟呢度？ 係開，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佢哋喺之前開會，喺個會直接俾我， 咁咪唔啱數咯？你顧問要做嘢噶嘛？你知規矩噶 ，Sure Tibo 點會唔係你核證啊？係咪啊？不如你走啦，乜都唔得。 走啦，冇咗佢。 我哋 好咁啊，你睇到啦，即系阿吴海欣好怀念啲日子啦。我成日都啲同一齐去开会，系咪？ 即系当年嗰、那个睇你闹人系一个趣味嚟嘅。 黐线，变态。 即系 黄子华， 唔系因为。因为咧， 我哋两个细嘅时候睇住阿金山闹人， 亦都系一个趣味嚟嘅， 系咪？睇住金乃威闹人，系咪？咁即系其实咧，即系开呢啲会咧，我想话俾大家听咧，有啲业主咧，即系最近我都试过几单嘢咧，我今日都有感而发，点解今日要东发呢啲？我要摆咁多出嚟俾大家睇，我最近有个 case 咧，即系我唔系话佢错啊，不過其實佢哋可能想減輕我哋工作量啦。佢哋就未攞個法團翻嚟做之前咧，就已經問定我攞咗翻嚟之後要點樣處理個工程嘅問題，點樣令自己損失減到最低。係，我係完全毫無保留地話曬俾佢聽應該點樣做。OK， 但係我有講多一句。我話唔係我哋去做咧，你可能搞唔掂。 係。 咁今日應驗咗啦。即系佢系搞唔掂嘅。OK， 结果又要我哋再去。咁我哋今日俾下呢啲片大家睇咧，大家知道咧，即系你哋会好似我哋咁怒气咁样扯住话佢哋咧，咁你就可能有啲效果。OK， 咁我想话俾大家听，我好得意嘅现象咧，即系最后 round up 就 系、 是、东发大厦咧呢间环保咧，我唔係話佢好定唔好啊，好定唔好，大家自己判斷啦。可能睇完之後話好嘢呢間啦，周咁鬧都冇事咁樣， 頂得住， 頂得住係嘛？可能你咁樣噶，咁我唔知咯。大家中意覺得佢好好得，覺得佢唔好得，起碼佢肯定面對我嚇、啊。OK， 呢個值得讚嘅。咁啊，我咁話完佢，佢話交文件出嚟咧，有啲又三日，有啲又七日啦。係全部都交唔到出嚟嘅。全部交唔到出嚟嘅。咁啊，到上个星期五《苹果日报》爆出嚟嘅时候咧，已经系开咗会，已经系开咗会两个礼拜有多噶啦。即系远超于佢话俾七日，俾了我哋，因为我哋唔系俾七日佢咁少噶。我哋三月开始问嘅嘢啊，问到而家俾唔到嘛，系嘛？《苹果日报》出完之后，佢就出辞职信啦。佢辞埋职啦。OK， 佢辞埋职啦。OK， 咁就我哋会继续跟进嘅。咁件事我亦都已经有办法去跟进㗎啦。咁啊，至于咩办法呢度我姑且未能够讲住啦，抱歉啦，係咪？因为我唔能够话俾敌人听我哋点样做㗎嘛。係咪？咁啊，即係处理咗之后话俾大家听啦，係咪？即係处理成功与否都话俾大家听啦。咁啊，希望大家参考下我哋工作啦。我哋唔系成日都咁恶死嘅，不过对住呢啲人咧，你个气场薄啲都唔掂， 系冇办法嘅，有时 系啊，即系大家明白，我哋唔系讲笑啦，真系我坐喺度或者吴汉坐喺度，啲入嚟见标嘅承建商系掉头走噶，咁我仲你讲，即系其实咧，你嗱呢、這个喺佢啲顾问嘅角度或者承建商角度咧，就见到我哋掉头走啊，但系你问翻就全香港嘅，只不过我哋嘅业主，我哋从来冇响啲业主面前讲过任何一个承建商同埋一个顾问公司嘅坏话嘅， 系 佢哋自己心虚嘅啫，佢哋心即系我哋呢度讲系最多噶， 系啊， 我哋点样有什么讲啫， 系 嘛，我哋从来尊重业主嘅决定噶， 系 从来尊重噶，即系之前有啲好出事嗰啲系嘛，有啲话到好出事啊，我同阿伍海欣照跟得好好噶，有法团。你夾住佢跟得好㗎啦，係咪有啲喺其他人或者其他地方啲人話佢好大問題嘅顧問公司，我哋坐陣喺度睇住佢一樣冇問題，係咪其實睇你點監管嘅啫，因為坦白講啊， 我形容就是你吃了嘢落肚，冇肚痛，不代表你啲嘢冇病菌嘅，你用了个顾问公司或者承建商，你冇同佢有拗撬，好多系顺理成章，唔代表你冇俾人揾笨，不过你冇发现啫嘛，系咪？咁所以即系我谂大家交流一下啦，系嘛？咁我哋嚟紧，我哋会有多啲唔同知识嘅嘉宾都会帮下我哋手嘅。我约咗几个，因为嚟紧有啲好似有个我哋个嘉宾都比较识啲电嘅，系啊，我联络咗佢。咁我哋睇下会唔会嚟一次讲下电咧？我哋好似未讲过电啊，系嘛？未讲过电，好嘛？好嘛？下次见啦，拜拜。好多香港人为咗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在解围，我哋帮到你。